在下不知万年高堂列庄道，唐僧万堂列庄要真情，到后来列下了头案一顿红灯到天明，叫楼上武大上龙庭。 台前沉淀去， 下面是阎菊鹏演唱的《沈潘红》。 刘太子还带你上房吧。 看他不自回矣。那杨七将军急于烈火，杀死了北海，扭断了上方宝剑。那杨老将军他可是个几岁的城主，命他入主回营军队，你真要将他斩首，免他来当今的驸马，又是三国的元帅，你是天意不敢发难动。自打他失去军棍，黄袍的只叫他父子吃马，何道理把你他父子吃的将是黄道一起一定喜开得胜，马到功成，何道一起不是尊敬定是这样。先前他有大呼全胜而归，你就应该打开云门迎接他父子进关才是。怎么把你不把你年龄到手发出了雁门关口，因他父子将虎儿赶紧杀死放弃进关，将那虎儿的人马又是草率的败，一时焉能杀得定，一时焉能战得得。那杨家父子只得杀一阵败一阵，杀一阵败一阵，败却败得两难。 最后是阎菊鹏演唱的《玉杯亭》。听众朋友，